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是听众还是观众朋友们，周日的晚上，周末快乐，欢迎你们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旭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坐在这个演播室为大家直播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当双可组合出现的时候，就是有大事发生了 啊！对，什么大事呢？就是说真的啊，刚才在这个十几分钟之内一直手忙脚乱，因为很久没有在这块直播了啊，所以。 陌生的环境， 对，而且今天又要给大家播放很多的素材，所以总体就显得特别的忙乱。但是更让我觉得，为什么说刚才李可说有大事发生呢？就是因为今天啊，我可以创造一个罪，什么罪呢？就是说，哎，也不能创造罪，因为之前我们如果大家有 自己还没说，就是 对对对，因为之前大家如果有收看我们世界杯特辑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世界杯啊嘉宾会非常的多，而且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表演区也会一直坐立着，比如说咱们的解说老师啊或者说足球的这个游玩的选手啊，但是今天不一样啊，我又把四位，可以说啊，我个人觉得是太符合我们眼下的一句话的嘉宾请到了直播间。 哪一句话呢？ 李克，你知道最近在朋友圈刷爆的是哪一句话吗？ 不是，为什么扯得这么生硬？刚才不是有一句话吗？突然忘了是吗？ 不是，有啊，我就是想叫上我们的四位嘉宾，咱们一块喊出这句话，好不好？ 没错，好的、啊。那我们就首先有请我们今天演播室的这四位小伙伴闪亮登场啊！虽然今天北京的秋风瑟瑟，但是我们演播室里非常的温暖，而且来了四位可爱的小伙伴。那首先欢迎他们来到我们演播间。 对，那我先依从 就以咱们的美女。啊，为第一界限，我开始给大家介绍。首先欢迎我们的淼淼。 Hello， 大家好，我是淼淼。 哎，然后第二位是我们的明轩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轩。 好，第三位是我们世界杯的也是老朋友郑豪。 大家好，我是郑豪。 嗯，第四位是我们的新朋友泽源。 大家好，我是泽源。 哎，然后我大概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嘉宾我觉得很符合当下一句话呢？首先我们先喊出那句话好不好？三， 大家其实都没有改。 IG 是冠军， 有点垮 掉，有点垮， 整段有点垮是吧？这对，因为为什么我说呢？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前边两位淼淼还有明轩啊，都是我们目前啊在从事电子竞技解说，无论是在工作中是电子竞技解说的工作，还是说在课堂中啊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第一门开设的这个电子竞技解说课的学员， 嗯 啊，所以前面两位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员， 没错。 那后边两位我就不用，郑豪我就不用说了，在世界杯期间呢担任过我们的这个啊非法是吧，特别的这个很厉害的选手啊，血虐我的梅西，我记得是不是有一次 高级玩家， 对，高级玩家。那我们的泽源啊，当然也是一个游戏爱好者。泽源和你不妨再自我介绍一下。嗯，平常一般打什么游戏多一点？ 平常一般喜欢打英雄联盟，像 DOTA 2 那这两天有看比赛吗？ 有看比赛啊，昨天我还特别激动 IG 得了冠军 啊。你是喜欢 IG 的不是 Fnatic 是吧？ 啊，我是喜欢 IG 的。 OK， 郑豪呢，你喜欢谁？ 我之前因为我对这个英雄联盟这块不是很了解，但是在室友的鼓动下嘛，我一直是 RNG 的一个小粉丝 啊。但是 RNG 这次有一点 有一点 这挺好的， 有一 挺好的， 只能说是攒攒人品吧。 对对对，也不错。 所以从我 马上就转粉 IG 了。 对， 所以从我们这个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分这么两块区域，这边是这个游戏解说区域， 那块屏幕我们看得很清楚， 对， 很大那个。 对，然后从中间分开，这边是高级玩家区，然后一看他们还戴着眼镜，就是属于电脑前那种游戏玩家。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四位可爱的小伙伴。 对，还是李可容易说硬货啊，差点台长给我批评了，没说这个关爱青年计划。 对啊，我们是一个能看的广播嘛。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刚才说到，那你就问一下咱们的这两位，也算是学弟学妹啊，你问一下。 好的好的，哎，我一直觉得这个游戏解说，每次听到游戏解说就是特别特别的激情。虽然昨天的直播我没有赶上，因为有点其他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肯定现场一定非常的燃。所以我特别想问问你们，在学习游戏解说的时候，是一个是不是实践性更强一点？是怎么授课的方式的？淼淼，你先来说吧。 哦，我先来说。 好。 哦，我本来想说让他先说 啊，那行，他先来，没关系，女士优先说了算。 既然学姐说了，那我肯定不敢不从啊。那么其实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么刻板的节目。好的， 很好很好啊。 好的，明轩，那你先来吧。 我们这届其实算是第一届接触到电竞解说这门课程的一批学生吧。然后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是由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当时他是提出来这一个构想，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投票，然后来研究一下这门课是否值得去开。然后经过投票之后发现想学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半数，那么老师就开了这门课程。 远远超过半数？ 对，是 半数里边男生占 90%。我也想问性别比。 不，因为我们这一届培养出了大概有5-6个女的解说，所以说现在玩游戏的女生也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游戏嘛，现在也非常的怎么说呢，普遍化吧，就是 确实确实 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款游戏，所以说很多女生也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一款，所以我们这门课就成功的开起来了。那么在课堂上的老师主要给我们讲述了身为一个解说，首先是我们要做到的一个义务，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专业上的小技巧，比如说我们的节奏啊，我们要说的内容啊，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说。 是， 而解说 应该是对吧？有张有弛，有的时候应该理性的分析，有的时候要给传给大家一些就紧张刺激的激情，对对对，这也是一部分。所以 就像最开始这个体育解说一样，黄健翔说足球的时候，就会自然的把那种气氛带给大家的感觉啊。那淼淼女生呢？因为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不管是体育解说还是游戏解说，总是会容易被别人质疑，比如说不专业啊，或者是能不能说好啊什么之类。那女生在你在做解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觉得跟男生不一样，或者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其实不是电子竞技解说，刚开始我是接触的是体育解说啊、然后我当时在中传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开设就电竞这门课程，所以 这门课还没运， 很羡慕师弟，所以这也是我刚 是正儿八经有了电子竞技。 对，为什么要让师弟先说的原因，就是我也很想听听，就是现在的学校里到底讲了一些，比如说关于电竞的一些什么样的知识。然后我是最初呢，是因为从体育解说，然后转到电竞解说。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感受到电竞解说和体育解说，它对于女生当中，它会有很大的差别，或多或少的共同点，或者说，比如说像体育解说，如果是足球啊、篮球，可能我们看到的，包括一些网站也好啊，或者说我们的媒体也好，其实大部分女生都是属于，哎，绿叶红花的那种感觉。 这个词用得很好， 对吧？哎，是我们变个广告啊，然后读个口播啊，就大部分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确实在足球解说，很多人都说我一定要当一个什么中国的第一女解说，但其实确实对于受众来说，他很难去接受，包括他的那个体育项。但是电竞不一样，电竞的话，它其实更多的时候，女解说她也是可以当做就是中间的主力，或者说主控的这样一个角色定位。所以说，其实对于电竞来说的话，男女不分，就是当然要看就是谁的专业更厉害一点，然后谁的角色定位找得更准一些， 是 就是只要大家喜欢你都是 OK 的。 没错，其实我觉得因为体育类可能男生本身他可能看的比较多，或者接触的比较早，他生活中实践也比较多，但是游戏的话大家就相对比较公平，因为现在女生玩家也差不多占一半，也占挺大比例的，而且从这个策略上来说，男生和女生本来思维方式就不一样，所以他在看游戏比赛的时候肯定想法也不一样。 你知道咱们网友说什么吗？让我看一下弹幕说，一看啊，右边两位嘉宾，就是说戴眼镜戴眼镜两位嘉宾，一看就是真正玩游戏的高手。说左边两位，一看就是特别适合说的那个解说的这个选手啊。我只能说，对吗？淼淼和明轩， 他们应该也是属于玩家中的。对 对，那振豪和泽源呢？你们是玩的很厉害那种。 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也挺能说的。 要报段位是吗？要，我看刚才有网友说报段位。 报段位什么的段位？ 对呀、您什么的段位？要是英雄联盟，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高手好像是在哪个游戏里都挺高段位的。 对对对，应该是还行。泽源是不是玩英雄联盟稍微多一点？ 我是玩英雄联盟稍微多一点。 你大概什么段位？咱俩先私聊一下。 大概现在 私聊一下， 铂金左右吧。 啊，可以，那也可以了。 对，就是一般高级玩家都不玩排位，你知道吗？都是与匹配。 你这个强行拽一波， 所以可能段位说明不了什么。 你知道那个，受小丫丫丫丫说，可姐应该是青铜段位吧？ 对，我就是属于那种不玩排位的，对吧？ 对，然后也有人说啊，说咱们今天不是要讲电子竞技解说吗？那我们今天明轩是带来这个片段，大概是什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是我之前解说过的一场，也不算是万众瞩目那种比赛吧，是我们 不用谦虚，没关系，一万个人肯定还是有的。 对，是一个英雄联盟发展联赛的，就是常规赛。 OK， 好， 那我们刚就算是为下半场打个预告，是下半场要让明轩和淼淼现场给我们来一段解说，是吗？ 当然可以啊，我觉得上半场要不要先放下这？ 但是刚才 你掌握一下节奏。 我刚才是觉得有一个尴尬点，我们刚刚说了那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聊这件事儿，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吗？IG 是冠军这件大事，对吧？我想知道昨天你们看到这个直播和这个消息之后，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谁先来？请抢答，没有人说话。 我先来吧。 那好， 因为我昨天下午也是很一直在关注这个比赛，但是下午那会儿我有一场足球赛嘛，然后但是那个一直惦记这个比赛，等比赛之后，然后大家都在换衣服，我第一时间拿着手机开始看这个直播，看到当时已经2-0的时候，当时差点就在我们那更衣室要喊出来了，非常非常激动，因为 确实那个中国那个非常非常急需这样的一个冠军是吧、 嗯、 来那个来让我们 来给咱们玩游戏的 对我们玩家振奋一下、 嗯、 对 没错昨天他们有好多人发那种视频就是大学宿舍燃了然后有那个人评论说大晚上都为什么在喊埃及埃及怎么了就是不懂的人 这可能有点地方方言的埃及 对对对 是吧 埃及然后就可能没有反应过来、 啊、哎，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啊四位啊你们设想一下啊、哦，其实淼淼和明轩不，因为他俩就是学这个，那个泽源还有振豪啊，你们俩设想一下，如果你们昨天看的这个比赛没有解说，只有画面，你们想过吗？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只有一个游戏画面，想过吗？ 觉得肯定就少点什么东西。 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是一般的玩家所以说肯定有很多的细节观察不到、 嗯、 然后解说就能把那些我们注意不到的细节比如说这个他用的英雄怎么操作操作特别好 是是是 出来了然后我们一下就感觉哦好厉害 就是他说的时候那个技能的快速、 嗯、 是吧让大家觉得就是很厉害那种感觉、 嗯、 能把就像其实刚才就像跟淼淼说的他跟体育解说其实我个人觉得虽然我没有学过啊但是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我感觉也是有一定相似之处是吧 有当然有了 啊、嗯、还是很多你知道很多网友说什么在这当中、 啊、 说可是哥你是不是准备了什么视频啊是不是要看一下 啊总之还那个没有露出你的宝贝是吗 就这样那我先给大家放一段我在截取的昨天 IG 的比赛好不好也给咱们大家各种回忆一下、嗯、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对我觉得前面加上解说后边我把解说声 mute 掉大家只看这个、嗯、 后面可以让那个 看视频 淼淼和明轩来一段解说 下半场还是现在 好的嗯， 好那先来吧 下半场、嗯、 行 我们先看一下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个 IG 的这场比赛啊 Brasa 就在等塞恩招财 这位是大柱但是水银鞋呀、啊、还是太变态了这位不能强行上房色在身后的看似这个位置雪雪还可以做出下强大 战 子一血拿到 Brasa 这波上来的慢了而且 余震的路易很肉 再打一套 Brasa 四百多天线大队了走位牛开了 插入先锋血量两千多看见正面直接先激活 Brasa 原地给了一个大招宝蓝是躺在最前面自己的血量不是很健康整个向前被拉了回来这个位置群拢到两个前排但是后排一个顶住输出这个人疯狂在打哈利斯而另一边塞恩的大招是撞空了下路前锋也还在乱阵之中这个人掌握机会看到直接输掉了一个布隆这边又找到他的一个金身血量很危机而且塞这个下路前锋能接牌 全都要 全都要 Rookie 是有闪现的这个位置还要不要再追你已经在到了不要放他们走 大招差一点你的大招差一点点 这个位置塞恩一把蓝金扛在前面扛一下塔 三秒钟 不能放他们走 W 减速了两个人攻左边拉住在开始定了一下大招都是先打开始这波可以 你还能追你还能追 可是葛山把车开上去了哇这个位置其实没必要这么着急但是现在优势确实比较大上面的卡车直接被收掉这边让你看大招都开始被卡掉了恐惧到这边的两个队友现在宁和整体的位置还不错冲进来之后先把对方的布隆砍截全都打出来 对对对给我单了 二连把他送上天之后钩锁做住 是 清兵清不掉啊 德加特想会清兵 官博前面看起来官博这个位置官博跟着也倒地看着这边一套乱秀但是没什么效果 Ragnus 已经被 下一了 有没有五杀有没有五杀 哇抓 kill 有没有 Penta 谁拿了那一个 哎 谁拿了那一个 永不五杀 永不五杀但IG会在30分钟之前结束掉一场比赛我们恭喜 IG 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恭喜 这个位置河道的视野已经瞄准了他但是比双人拉到上去先换一套血 来得及 这个位置不安博要交闪了可能你王不着急等你交闪再一闪就是要杀 人 头被牛王拿到可以先撤 是 宝蓝有闪现小心一点回头想开恭喜两个人 两个 直接 两个 人到前 两个 现在很危机这个冷在输出直接被这个冷门带走看一下这边冷山能不能留住比一双刃短了一些但是已经成功了 三个人三个人 不能 拿到 对手 再打 double kill 周董还能追 Bronza 用一个 W 看家的战穷追不舍能不能过桥稍微短了一点 冲冲冲 Bronza 这边一脚把敌王送走但是你又来了 两个小兵混进不去 开始比呢 第一 勇者 是 你 做的 kill 打 double kill Brock 三拿掉了， 能不能不让他们 把人都杀掉？ 龙哥 全部杀掉， 卢比这边先杀了。 你往开一个秒秒，Brock 三在龙坑里灯下黑宝蓝闪下人把他留住。这么多年比赛没见过， 没见过， 没见过。 开始直接上 上心里的位置， 跟上 皇上去啊！站出来，直接把最强的守塔英雄沙皇解决掉。 杰克已经没有人阻止他了，再推一个，杰克还要需要被推推。 进位去了，杰克两个位置开始死了， 被拉到了呀。但是宝蓝一个人扛在最前方，这时候冷帅要不要冲进去？大招直接缴械， 两个再次突到后方，先杀哈利桑，再突小兵， 拿到 double kill， 再一个一闪大招 杀出来，全水也不下，全的一刀带走， 全水也活不下来，全水里让他一回去拆基地， 剑气纵横三万里，一剑光寒十九州。 詹克拉姆这个时候说：“帅哥，你看我这波学的怎么样？” 2-0， 2-0，三个冠军点。 剑气偏刷的， 想动了，这一波要上， 这一波有机会， 谁 谁要 闪， 谁要闪进必死。 这一波过去， 人头要 给， 人头要 给， 第一，杰克拉姆拿到没问题。这边是狗粮队的立场，打一刀。 哦 而且我们的第一刀有上过来了，但是 再来了， 这波知道你没闪， 直接开大招，然后过来锤了，但是又放出了一场，等一下二段 Q， 最后一个剑心照亮，洛杉矶完成了一波单杀， 对，来了，过去 直接一刀 了，你可以接吗？ 再 到有加里奥， 上 Caps 直接秒掉， 有 加里奥 替身 ，W 超五大队没有输了的给上了， 点走了，这一波质量很漂亮， 这波也过来， 飞上来， 加里奥 看一下。 没有秒到 Caps， 不要让自己消失自己的闪现， 但是宝蓝没有抬起来， 因为这边小心，因为给了个质量，因为还是被跳死了， 我建议一直在冲锋， 最后一个秋山炸死了，这里的 这波时机这边状态还很好， 帅没有大招 拉我 这 边， 但是等下反正这战役往往就他根本就没在骂的， 我的 这波再杀一个， 三个人要加一个的帅， 有大招再过来直接 加里奥， 又过来出来， 加里奥 也开起来， 大招开出来。 这边左衬，这边宁要进场，宁要进场。 这波帅 站起来干杯了！ 哎呦，没击到人，这波有点难受。 哦，没过到墙， 来了来了来了！先杀对方的贾斯，贾斯这边应该是残血， 扛捧刀。 Rex 的血压， 杰克拉姆 顶上 了，杰克拉姆顶上了， 再杀，还能再杀，追！ 还 能 有没有人给一个被动？但这波真的很难受。 不要再追了，不要再 追了。杰克拉姆，杰克拉姆，杰克拉姆，保护杰克拉姆， 好， 再 杀 一个，没问题，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杰克拉姆， 双人开，双人的血量， 再一次残血，追上了，杰克拉姆，大火没 有，结果有大招，但是他已经没有技能了， 杀杀杀杀杀， 再一次， 哎，死。 这边加料大招打到后排，下面又是大招补一下，然后 六个人 在前面，然后加料已经倒地了，然后杰克拉姆加 了， 看见了，没有多秒了，杰克拉姆没有进， 追击， 追追追 追，追 到，追到，追来，没问题，全部输出，打到杰克脸上，鼻子也没有勾出来，一波 又换三了，又一波了。 结束了， 还有十秒， 大条进来三秒， 一切还有十秒在计划， 我们 是 冠军，冠军中的冠军， 男生 还是妈妈冠军。 好， 不知道为什么看得热泪盈眶的，像看奥运会比赛一样的感觉。 这淼淼和明轩从专业的角度先给你分析一下，为什么让你这种游戏他不玩英雄联盟，居然让你看得热泪盈眶呢？ 对对对，我是从王者荣耀才开始入坑的玩家。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玩没玩过的吧，咱们首先听到他们这种特别激情式的解说，而且这个游戏 这绝对是黄健翔老师般的解说了，我感觉 不仅是把每个玩家的心连接在一起，而且我觉得是把每个中国人的心都凝聚在一起了，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这种 S 级联赛上拿到世界冠军，我觉得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值得骄傲的事情， 对， 也证明了我们年轻一代坚持了7年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对，昨天网上就有这样一个帖子说，为什么你会听到年轻人的欢呼？因为这是他们不被理解的少年和现在在此刻得到了证明。而且尤其刚刚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那种氛围，那种热血的感觉，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燃。 而且其实对于电竞来说的话，它其实整个的就是几经的坎坷，其实对于比如说或者比我们再大一点年龄的，其实他们对于电竞或者说对于这种英雄联盟会有更深的感情。 对对对对对， 从刚开始可能大家不被认可，然后可能包括他们这种职业的这种选手也是一样的，可能大家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哎你怎么打游戏啊，然后到慢慢的看到我们电竞其实现在已经有亚运会， 对， 然后今年的王者荣耀也有冠军杯，对吧，然后就是他等等的会让我们觉得说电竞一直的不断的在发展或者说在成长，而且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就可能那种的荣誉感或者说那种的认同感会让大家就是觉得看起来热血沸腾的。 对，所以不仅仅是说对于英雄联盟这一款游戏来说，对于所有游戏，对于电子竞技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也是让很多人在就是从一 个 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转机啊。 是，那两位游戏高手 郑豪和泽源， 对你们说说刚才加上解说看是那种感觉，你们觉得怎么样看这个比赛？觉得 没事，或者说说你们觉得看了这场比赛。 如果没有那个解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光知道我们赢了，但是我们可能就心情就会稍微平静一些，但如果有那种解说的那种氛围调动着我们，我们可能那个就会感受到就是有解说燃动的那种那个非常兴奋的那种感觉。 嗯， 感觉就是在解说的这个过程中，整个比赛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的刺激。 对， 然后整个人的心就揪在那一块儿，就在享受那种比赛的过程。 是，哎，我就问一下啊，因为你们两位不是说学这个播音的哈，不是学电，你们能听清他大概在就是激烈的时刻说的那些技能的名字吗？说我们看到他放了 QQ 来了，说一会儿啊，上山听我叫来了，就我就你们俩大概能听清吗？ 我们可能对这个游戏因为了解的比较多，可以我们可以猜测 他 讲的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知道里面是哪一个英雄，他们是在干嘛，所以他大概是知道这个在发生什么事儿，所以能听明白他们大概讲的那个意思是在干嘛。而且解说是一个辅助性的理解，是辅助你去看这个比赛，可能是他们现在的配合啊，或者接下来这个走的这个趋势啊，帮你的一个分析。而且尤其是在夺冠的那一刻，我觉得是大家一个情绪的这个一个高点， 一个爆发点， 得到了，对对对，然后那个解说的作用就是帮助你得到一种释放的感觉， 烘托哈。那咱们先从课堂的角度啊，先让明轩来说，你觉得刚才他们这种解说，其实我觉得跟体育解说也很像，就平常不是很刺激团战的时候，就在分析一些利弊啊，分析一些各个选手现在线上的一个经济状况，然后很激烈的时候，他们就变成语速非常快。你觉得从现在咱们这门课的讲究上，他们怎么样解说的？ 我觉得他们解说的算是业界的标杆了，因为刚才最后一场是英雄联盟最早的三位解说娃娃米勒以及长毛三位老师，他们第一是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非常的高，因为他们本身的段位也很高， 他们 自己 段位也不错。 第二就是他们的说的这些场次非常的多，就是从英雄联盟刚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们说了非常多的场次，他们对于团战的每一个细节基本上都是脑子里已经过了一遍了，所以说他们也能预知到，就是其实这个人没放技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嘴里准备好了那段话，这都是他们脑子里的剧本，所以他们说的是非常流畅的，我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嘴皮子首先 是嘴皮子比较溜， 而且对游戏也非常的熟悉。 是的， 那咱们再从这个工作实践经验的角度，淼淼，你觉得说你现在包括工作中像解说这种电子竞技，这种刚才像他们这种解说，你觉得最难的点是在哪块呢？ 最难的点其实我觉得是能找到大家的共鸣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在意的是这个点，但其实往往对于观众来说，他可能更在意的是那个点，所以说你一定要戳中他心里的那个点解说出来，那个才是真正就是好的判断一个是不是一个好的解说。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看解说自己讲得很嗨，但其实就我们往往看电视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主持人自己很一个人很嗨，但其实下面观众都很冷静， 对， 因为他根本没有戳中到观众的那个 点，没有共鸣， 对，所以说就是你要明白的就是你的观众想要听什么，他们想要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这个时候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最关心的点， 对对对对对、哦、想要你去抛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解说的话是要配旁边，最好是要配有职业选手、 嗯、 或者说相对来说比我们更加专业的一点、 嗯、 那可能我们最 就像嘉宾指导的、看什么游泳比赛的， 对，从这点上来说非常类似体育的这种解说。 对，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大场里面可能是一种主控的一个角色，我要去抛给我的嘉宾、 嗯、 因为其实他对于比如说退役的那些职业选手。 好，淼淼，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时间有限，下半场。 好，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对，欢迎回来啊！在上半场这么紧张的一个解说氛围下啊，又是来到我们今天周日晚上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嗨翻天，欢迎您再次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9:31，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成长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也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这个演播间中的状况啊，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后半场呢接着来聊关于昨天 IG 夺冠的这个话题，同时呢我们也现场来了两位这个游戏解说的朋友啊、那我们现场来一段这个决赛的解说，希望大家能够来视频里观战我们的这个现场，这个燃的现场。 这么突然吗？现在就要开始了是吧？ 我先打一个预告、啊、 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有中间进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那我们还是先为大家介绍坐在我们左边的美女，叫淼淼。 嗨 啊，然后对，然后后面是明轩，我们的明轩。 Hello，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世界杯的老朋友振豪。 大家好，我是振豪。 嗯，然后还有我们的泽源。 大家好，我是泽源。 这个明轩和振豪的肤色一对比，为什么那么可爱？感觉振豪刚从这个马来西亚还是哪儿旅游一圈回来。 可能我这地儿光比较好吧。 对，你看还是这个明轩啊，这个学的基本功扎实。 嗯、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说实话是有滤镜的。 哦，那你让振豪怎么想的？ 哎呦，我们这好像还真没有。 你看，你要看那个，就是终端那个大屏幕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现在，对，老师就切到这个镜头，振豪已经是。对，已经是其实很白了、还要怎么样？还要 黑了挺好的，显上镜显瘦。好，我们跳过这个话题。 好，跳过这个话题啊。 啊，刚才呢上半段呢，我们回顾了一下昨天 IJ 夺冠的这个三场比赛啊。 没错， 我们重新又在我们这阵回顾了一下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也跟大家聊了聊，说咱们电子竞技解说到底说在什么样怎么样的解说或者怎么样啊？淼淼和明轩也都说了。 嗯， 那我觉得不如下半场我先放一下明轩的解说视频 啊， 让大家。 嗯，先感受 一下，怎么样，明轩，准备好了吗？ 我视频里面有声音的。 好，那就让我们先看 一下，有备而来啊。 对， 那我们先感受一下。 其实是一个剪辑版的，因为时间不宜过长嘛，咱们节目时间有限。 好， 好， 那我们先验收一下这个游戏解说课程的成果。 好的，那么下面进入到我们的颁选环节，蓝色方的 GDM 对阵红色方的 OG， 第一手先摁掉你的瑞兹，这边反手搬掉巨魔。 我就要看看 GDM 这边要不要考虑五班这边坦克的英雄， 有可能， 真的，反正最少三班起步，你知道吧？剑魔洛夫兰搬掉，那么你针对我，我也针对你，主流枪的妖姬也是再次被搬。 这边 Tank 的卡牌，我记得有一次是兑现到小微笑的辛德拉， 哎， 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压制了辛德拉。 没错，而且 OG 这边的话，罗生门它在于落这一个点上，的一个使用是非常丰富的。OG 的话，其实很仰仗于这边罗生门的一个开团能力。 没错。这边第一手可能是塔姆维鲁斯，选一个吧， 维鲁斯吧，啊，选择了 塔 姆。那么 OG 这边应该能拿到维鲁斯配合布隆这样一个阵容，还有可能去选择一下老牛配合卡莎的一个体系。 哎，先阿卡丽， 哎，开始，哦，哎，直接描写下来。 Tank 之前好像是没有用过阿卡丽的，而且阿卡丽可能作为摇摆位打上单也有可能。 是我是觉得打中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之前的话在上路上，阿卡丽的一个选择更多的是在昌红的手上会多一些。 看这边第二手应该是会拿维鲁斯，果不其然，塔姆和维鲁斯可以说是雌雄双股剑，一旦双剑合璧，那威力无穷。 哎，是的，就是这个攻不离剑，剑不离攻嘛。 这边艾希大塔姆可以起到基本上类似的效果，开团差不多。 艾希橘子也是很喜欢用的一个 AD 啊， 因为其实这一套阵容可能是 OG 现在比较想要磨练的一套阵容。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River 这边伤害是远远不够的，他和这边寒冰的伤害已经差的是一个大的等级了。不管是在等级上一级的劣势，而且装备上基本上差了一个大件的一个时间了。想要找机会，阿福想要在侧面一块来，如果抢到的话是有机会的。 等一下，大件 没有中到 ，EQ 直接被禁过， 正好吃到了这边莫甘娜的 Q 技能。 还好，要不 Tank 要不这个维鲁斯应该是被框住了。 他这边是可以回去去打大龙的呀，而且这边还可以再阴一下， 还是选择先阴。先击杀掉你们关键位置， 哦，这可以开，可以开的， 直接强开， 打龙速度应该很快，有条土龙的加持，大概十五秒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拿下了。 这边 Bass 来探一下，果然在打，一个柱子卡到了视野，真是插下去不敢再打了。 加大跟团， 一个大招冻住了， 一条来过 起来，一个大招 过 三个人，反手维鲁斯在疯狂的输出，但艾希这边输出也很高，坦克直接来砍死了皇子，随后橘子一波追击。半石头扛不住了，这边也是莫甘娜应声倒地， 一波一换二，橘子伤害还是太高了。正面的话，阿卡丽虽然说找到了对方残血的一个 up， 这边四人继续来打大龙，有一条土龙的加持，打大龙还是轻松。 哦，对面这边是不知道他们在打大龙的。 哎，阿卡丽看见了，探哥看见你们了，开启影奥义侠阵， 应该要先打龙啊，先打龙啊，这边是要再给这边拖时间的， 不能再拖呀。 橘子 先把龙拿下， 这时候协同效果 好，哎，这波 完 了，这波 team 直接被大龙收掉，克洛斯一人顶了三人的伤害，再进行输出，有没有办法杀掉橘子？ 换不掉，换不掉， 没有锤出来。 好在这边橘子伤害够高。 哇，我觉得这个解说很成熟啊，这个课堂的这个， 感觉明轩在解说的时候跟现在的状态就不太一样。 哎，我觉得就是这样，让淼淼这个师姐也是过来正在工作的人评价一下他的学弟，好， 好 不好？ 哎呀，这个好评价， 那你就简单说一下， 这个梗抛给我了，怎么接下去呢？ 突然被 Q 淼淼说， 不是，嗯，我觉得挺好的， 确实是啊， 因为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还是因为电竞它还分很多款游戏的吧，因为我不是说英雄联盟的，所以我可能不太能够评价他的游戏，只能说对，我会支持你的。 听得很专业，真的明轩这个真是，我觉得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羡慕他们的感觉，就是选择更多了。我们那时候别说电子竞技了，连体育解说都没有这个方向，只有新闻和综艺方向，所以说这个还是和前沿接轨挺不错的。所以就他们就说嘛，大学生最羡慕的专业就是传媒大学的电竞专业，就是觉得是上课打游戏。那所有学播音主持的可能最羡慕的就是咱们的电子竞技解说的这个方向啊。所以我觉得在， 我觉得他你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他会骄傲。 哎，还有一个就是 同门师兄弟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解说的时候，你看他是有两个人的配合嘛。刚刚第一遍听的时候，不太熟悉你们声音的时候，是不太能分清，特别能分清楚的。有时候可能，所以我想问明轩，你们在解说的时候，这种两个搭档之间的配合呀，如何就是不去重复叠话呀，或者是怎么能把这个更好的呈现出来？这方面你觉得有什么要注意的？ 其实，在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磨合的，我们会提前讨论这场比赛要说哪几个点，但是 比赛里都是突发状况嘛，每队员的操作我们都是不可预知的， 对， 所以在团战当中究竟谁来控场谁来说团战，我们都会提前分工好，然后这样也避免了冲突、一旦比如说有一个人开始说了，我们就会自觉的停下来，就是这样。 明白。那我想问问郑豪和泽源啊，你们二位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收看比赛的玩家也好，或者说作为我热爱电子竞技的人，你们最想听到的是解说说什么？ 什么都行， 希望解说能把选手的各种注意到的细节给展现，向我们展现出来，因为我们可能技术水平有限，我们可能观察不到这些细节， 就特别是一些我们平常就是很难注意到的一些东西，而这时候解说突然给我们说出来，可以给我们一种 这种操作， 对，一种豁然开朗，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没错，没错， 这是他们解说就是的一个价值，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价值。 我特别喜欢听那种解说讲，比如说这个选手在之前的比赛中，他曾经怎么 就是平缓期呗，大家对线期刚上了，大家 可能就是会讲一些，比如说看世界杯的时候也会，比如说讲到这个球员他曾经在哪个世界杯上，这个打出了世界波呀，就是这种就这种历史 八边是吧？八卦。 其实作为听众的话，他会有分两种 啊， 第一种就是比如像一些女生，她喜欢更多的喜欢听到的是八卦 啊， 这是我们看不到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会去到俱乐部，因为我们可能会跟那些俱乐部的那个职业选手会很熟嘛，那他可能更希望听到的是，哎，他今天，哎，他为什么穿了一个这个衣服啊？ 没错， 他最喜欢吃什么？这个往往是在就是比如说团战之前啊，比如分析技战术之后，那可以聊一聊这种话题啊，因为这个是他们就像你喜欢一个小你是他的迷妹，你喜欢一个小粉丝的话，你肯定是会想要听这种。第二种就是他喜欢听到是更专业性的东西，比如说，哎，点一下我就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其实 所以我们女性观众就不适合看直播，直接看那个场外互动八卦小什么探秘那种感觉。 所以，哎，那明轩，你们在学的时候会，比如老师有会讲到说咱们要照顾这个女性的声音，要讲些八卦什么的这种？ 其实是没有的，因为现在很多女生我觉得说的比我们还要厉害，因为现在不仅是怎么说，这款游戏不仅是男生玩的好吧，我觉得很多女生也是有天赋的，他们 女生不仅有天赋还有钱， 是的，而且女生本来就很受大多数男性观众的喜爱嘛，因为玩这个游戏其实我觉得数据上还是男生多一点，所以说一般的男生都还是喜欢听女解说来解说一场比赛。 哎，是，现在说女生，如果女生自己说自己玩游戏，就跟男生当年说自己会弹吉他一样的。 哎，对对对， 就是像加分项那种感觉一样。 所以说一般其实解说的时候都会一个男解说配一个女解说， 没错，我觉得这样是阴阳搭配，还是有 辨识度，然后同时有不同的角度和分析的， 没错没错，就是你说的女生可以来讲一些这些花边啊，或者是历史， 他会有角色的定位不同吗？ 对对对， 男生是主控啊，女生可能是辅助这样的。 怎么样，泽源和那个郑豪，我们将来这样 是的时候他俩脸都绿了。 为什么？你们俩会弹吉他是吗？ 不会， 我上大学会了一点。 对，所以就是刚才我觉得也挺好，也正好泽源啊，你说其实你们平常看什么体育赛事吗？就是除了电子竞技之外，咱们传统体育项目有看哪些吗？ 看篮球吧。 NBA。NBA CBA 也会看。 NBA 好像就在 IG 夺冠前两天也刷屏了，刷那个罗。 哎，你也还挺懂体育的。 我只是看朋友圈关注到的，是吧？ 好像是罗斯50分，好像 啊，对，说他好像是受伤了还是怎么的，对吧？啊，好， 我是不知道， 又垮掉了，这个点听了又垮掉了。 对，我是想问啊，郑豪和泽源，你们觉得，比如说你看篮球比赛和你看电子竞技比赛，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就从你观众的一个角度，你们最直观的感觉？ 我是觉得吧，首先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个竞技体育和这个电子竞技是性质上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就是传统的体育它是通过一些身体，用通过自己的身体素质，比如说你的那个 就是从你的感官上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你光看这两个比赛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给你的感觉？ 就这个电子竞技嘛，就是通过一些高科技的东西，人们去通过一些高科技，然后通过自己的脑力来去完成这个比赛，而那个传统体育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去完成比赛，这是最直观的一个不同。 泽源呢？ 就像比如说你看篮球一样，你看他们打一场快攻，其实你在外面看的时候，感觉速度没有那么的直观，但是你在看一些 网络就电子竞技比赛的时候，他那个 英雄闪现瞬间就过去了， 瞬间就出来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更奇幻，像之前斯皮尔伯格导演拍那头号玩家一样，就更让我们身临其境，电子竞技比赛、 嗯、 会吧， 对、嗯、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是体育竞技和电子竞技呢，可能更电子竞技更多了一点参与感，就跟昨天 IG 夺冠了之后，很多人在朋友圈发要不要去网吧搓一把这个英雄联盟一样，就让你觉得哎呀我也好想上去来一场那种感觉。体育竞技更多的是比如说看自己喜欢的这些球星啊，或者是这个队员在上面的这个发挥，他们可能还有这个体能啊力量等等这样的对抗，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电子竞技和体育竞技，他们的内核都是一样，就是这种竞争还有这种拼搏给你带来的那种正能量的这个核心是一样的、嗯、 是咱们的 对 咱们的这个网友不会玩的高达、说能不能让可儿姐淼淼和明轩三个人组合来解说一下 啊，那 为什么是这个组合？你只能充当刚开始念广告的那个吧，就是淼淼最早说 就是那个探秘八卦小探秘那个、哦、来看看俱乐部队员的这个后场换衣情 况。对，因为我刚才很长时间没有看弹幕，大家都在说、嗯、快开始解说，有点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就留给我们这个最后的这个大礼包好不好？我们就拿出我们昨天 IG 夺冠的这个 解说时间。我觉得是不是淼淼和明轩你们先选一段看解说哪个、 嗯、这我解说不了，因为我不是说这个项目的、 哦、对对对， 所以只能明轩来说。 那要不就由许可来和这个这个对吧明轩搭档一下，因为你毕竟也是一个吧、 这个啊、昨天我可能也 不，你可以做那个人设，就是旁边女生那个人设、 啊、 然后明轩来做那个专业人设怎么样？ 行行，那 也算是、 其实我觉得观众看了咱俩解说的可能会有心理的落差因为昨天都是最顶尖的三位老师来解说、嗯、今天换到 而且其实到昨天的那种大战、嗯、像团战的时候其实还是 对、嗯、需要三个人来配合， 需要三个人， 那要不淼淼你跟他 一个人可能就 搭一下，那正好 咱们正好让观众来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试一下他们两个的， 对对对、 哎、对对 对，因为确实他们是很快一直都在就关注嘛， 好， 那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才不如试一下， 对，而且刚才淼淼爆料说上节目之前啊这个正好和 非常能说 的对一直在探讨局赛事， 那咱们那你们就四个男生怎么样？ 嗯， 我看看咱们网友 这个许可是我们漫游战队派出的这个特约评论员，对，特约评论员然后明轩是职业解说员，然后泽源和正好呢作为我们玩家代表 对 来一场这个特殊的这个电子竞技的解说，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效果、 嗯、 那你把那个视频导出来吧许可。 小胡说就喜欢看你们四个 来我们四个青涩男生的这个正对解说看看， 对，先开头开始啊， 对对对、 嗯、 那我就喝点水吧。 好，我先把他们的声音给mute掉啊，是咱们的声音只有他们的画面，你们能看见吗？那块大屏幕 能看见。 OK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各位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收看的是 Fnatic 对阵 IG 的第一场较量，那么蓝色方的 Fnatic 对阵红色方的 IG， 没错， 现在已经进入到十分钟左右了，可以看到中路爆发一波小的团战二 v 二，但是 IG 这个是谁死了呢？ 这边直接是击杀掉了对面的 Caps， 嗯， 直接给了我一条 W， 哎呀没有命中，哎好可惜啊， 对，然后 好了 这 波大龙团战。 这 个团战非常的混乱啊！首先看到 IG 的德善非常的英勇，一个人进去顶着三个人的伤害，随后 Fnatic 的上单和加特直接击杀到了老牛，但是现在 IG ADC 输出位置非常不错，直接绕后偷掉了对面的辅助，反而是这面三个人 对 有点招架不住了，这波峡谷先锋只好拱手相让。 我觉得泽源和振航你俩也发挥之前准备节目，你俩怎么成看了？对啊，再来咱们重振旗鼓啊，从这波上路。 这时候您选择绕后追击。 嗯， 同时应 下一个人在包抄， 两个人遇上去盯到了对方的， 能不能留住？ 好，这是一波什么中路的这个战斗？ 好的，现在德善直接开车，但是没有撞到人，很可惜。这对面的 AD 位置非常不错，这波团战，但是对面的上单刀妹也直接被两个人击杀，竟开启大招，但是没有丝毫的输出。这波 IG 应该是可以赢下这波团战。随后卡莎也直接赶到战场，一个大招直接冰封铃木，冻住了对面的上单，动弹不得呀。随后 IG 的 ADC 也只能是单枪匹马的被三个人击杀掉。这波团战 IG 又大获全胜。这几波团战我们看到德赛的发挥都是非常的英勇、啊 嗯、没错啊，那个人玩得非常的好啊， 好， 真的是 非常 比赛呢，以明轩的单口相声告一段落，然后郑豪和徐克主要负责。哎，没错，郑豪有时候还点评一两句，徐克完全是一个老父亲的角色的。 这个 这是谁杀了谁？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当时玩的时候啊，就是你想我们上学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最新的英雄好像是出到那个谁呀、啊？就是辅助有一个拿大冰盾的那个，你记得吗？ 那布隆 啊，也就出到布隆。 哎，第二场来了。 那会儿后来就不，咱第二场先停一下，我觉得咱们需要啊，导播老师先把这个视频停一下啊。我觉得啊，刚才。咱们这个，哎，是怎么听？ 其实挺不容易的了、因为确实就是我觉得能插上什么队啊，没错，包括刚刚他中间插了几段话，我觉得都挺 就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郑豪真的 掌声鼓励。 刚才想说的一直是郑豪 是有潜力的。 对，我觉得。 因为真正 为什么鼓掌都很尬， 在比赛当中，就是如果你的就是旁边的，比如说搭档他说不上话的时候，是不会给你任何的话口，就说哎，我还是要让你两下，就让你说两句，不会的，因为他真正比赛很激烈，就他不会说就是你插进话就说，你插不进就不说。 啊，怎么样，正好刚刚你说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解说的时候也都不一样了那种感觉？ 之前吧觉得那个他们解说的蛮容易，但是真正自己来解说的时候发现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 就是瞬间空白了。 对，特别是像他们这种那个我刚刚和那个他一咱们四个一起解说嘛，看到他们 就不用算我和德元了， 专业解说面前真的是很渺小，真的很微不足， 就是还是有一定差距啊。我觉得这样，我觉得大家更很刚才很多人也说期待就是八卦，就是我再放一下 IG 的比赛视频，就是只有淼淼和李可你们两个人说什么都行，就聊些八卦，我看看大家评论怎么样。 就是我们俩可能对于这个 IG 的八卦都不太了解、 你们就聊别的八卦。 聊别的八卦，比如说聊什么呢？ 那我们来聊聊，那我就知道聊什么了。 好，我看一下网友说什么。 然后就只有把声音 mute 掉之后， 网友说 时间静止了。 网友说两位美女就算聊吃油条我都爱听。你看这就是咱们男性。 那我们就来聊聊吃油条怎么样？ 对。好，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现在变成美女八卦花边版。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2018全球总决赛，这里是这个我们的直播现场，由我和淼淼来为大家主持这个比赛。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的话是我们的第一场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于双方战队的话，粉丝今天是到场的特别多， 没错， 他们的热情也是非常的激昂。 那提起 IG 呢，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战队。但是其实说到 IG 呢，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王思聪，这个全民校长王思聪啊，那这个战队呢也是因他而起，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这次比赛呢更重要的呢是来自他的这个效应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观感。那你看我们这次的比赛呢，感觉这个势头都感觉变得不一样了。 而且同时我们知道，那个王思聪也有一个锦鲤嘛，不知道今天这条锦鲤能否落到 IG， 让这个幸运啊降落在他们的头上。 总体来， 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看点还是非常多的。 比如呢，淼淼？ 比如说是这样的，你看，其实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双方啊现在的这个对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但其实我们发现，两方今天的对手或者说今天的这个选手也是拿出了自己的硬实力。 没错，而且这已经是第二场了。刚刚第一场这个 IG 在拿到了第一场的这个比分点之后呢，感觉这个大势已起啊，整个成一个这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朝对方这个水晶工具。 好，咱们收一下啊。 好， 咱们收一下，然后。我就发现 八卦小分队就先聊到这儿。 对，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什么，你们发现没有啊，就是咱们四位男生啊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好像太严肃了，咱们专注于这比赛，反而没有两位女生发挥的好，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我们是没有办法太专注比赛。 对，那其实到了最后呢，我看看咱们网友最后还给咱们说什么，说感觉两位女生说这个比赛虽然不是很专业，但是就是很爱听啊。还有人说其实就应该让明轩、淼淼和李可啊，你们三个人组合说这个比赛。 对，我们专业加不专业的组合是吧？淼淼还可以，淼淼在解说方面应该还是专业。 起码在体育解说方面也是会很专业啊。 好，我们今天呢这个料最后这个大礼，不知道大家还喜欢不喜欢？ 是，那我们节目也是进行到尾声了。那我们觉得其实电子竞技这个能聊的事情还很多，今天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开篇，因为我们借着 IG 昨天夺冠的一个势头嘛，正好也想跟大家说，其实电子竞技赛事现在可以说真的是跟传统体育的赛事一样在发展， 啊，包括我们看到有很多新兴的解说，或者说像淼淼一样已经赴在前线去工作的解说啊，包括我们振豪啊、泽源，从玩家的角度来看，其实电子竞技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全民娱乐的一个趋势。 对，我觉得我们聊天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他们几个好像都意犹未尽，不如最后让他们每个人再说一些，不管是对于游戏、对于英雄联盟，或者对于未来的电子竞技，包括你们的电子竞技解说有什么想说的，我们最后再每个人再来说上那么一句好吗？ 嗯， 从淼淼开始。 总是我先来。 那泽源，要不你来？ 对，泽源， 因为一直处于很沉默的感觉， 沉默的感觉。 玩游戏玩了好久了吧？就希望就是八年以来就第一次看到中国队在 S 赛上能拿到冠军， 没错， 算圆了一场青春梦嘛。我希望就是整个游戏行业能发展的越来越好，电子竞技解说也可以越来越完善，有更多的电子竞技解说的人才会出现。 嗯， 好。正好 我感觉吧，就是电竞这几年真的是发展的特别特别快，包括之前那个2018年亚运会，亚夏亚运会，包括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都是作为了一个亚运会的一个体育项目，也确实就是丰富了我们一个生活，感觉我们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是多元化了。明轩， 其实我觉得今年是咱们电子竞技对于中国来讲是意义非常大重大的一个年，因为就在最近几天我们连续夺得了很多的冠军， 是， 这也证明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所以我也希望电子竞技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越来越向更健康更加绿色的方向发展，因为我们老一辈人之所以担心我们玩游戏上瘾，是因为他就像一把双刃剑吧，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要科学的去玩游戏，这样才能更加健康的去享受游戏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没错。 那我就从电竞解说的这一块来说吧。 好，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在之前的话是只是站在就是外面去来看电竞，那现在自己呢深入其中以后，其实确实有很多的感悟。我确实觉得电竞这个行业，或者说对于电竞解说来说，它其实不管是国家的扶持也好，还是说大家的认可也好，其实我觉得是正在是非常的一个在走向一个正能量和一个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而且对于电竞解说来说，其实我们现在所传达的，或者说所告诉我，或者说所让我们去讲述的，其实都是那种我觉得对于当下的不管是青年人也好，或者说喜欢的比如说这种青少年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其实我还挺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这个行业，或者说有更多的人去来支持他，或者说喜欢他，然后去多多的去了解，你会一定会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神奇的东西还在里面， 能看到更丰富的世界啊！所以 IG 夺冠了，给我们这个电子竞技也带来了希望，同时也让电子解说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所以 IG 夺冠了，电子竞技的春天还远吗？在这里也打一波广告，我们作为一档这个以动漫和游戏为主题的漫游嗨翻天，每周日的8点啊，每周日的7点到8点，欢迎大家的关注啊！也希望大家能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 对 啊， 567-5566-93。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啊，他们今天好像会带来现场乐队的一个演出，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他们。那各位朋友，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一歩から石のよう